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北京市政路桥大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于7月13号正式运营，这是北京市第一座正式规划建设、手续齐全的建筑垃圾处置厂，年处理能力达到100万吨，也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建筑垃圾处置厂。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运营第一个月在这里处理的建筑垃圾仅有3万多吨，远远低于预期的数量。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吃不饱、相关优惠政策没有落地等因素，让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叫好不叫座。 夏末秋初季节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辖区的各家肠道门诊又一次迎来了就诊的高峰期。8月10号，记者跟随大兴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的卫生监督员们，对全区肠道门诊进行了专项监督检查。 整理图书室，争当小小志愿者。这个假期，为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各社区居委会纷纷准备了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近日，天花园二里的孩子们就通过社区与美食来了场甜蜜邂逅。活动当天，孩子们满怀兴奋的心情来到社区附近的一家披萨店，在店员的指挥下换好工作服，戴上工作帽，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名披萨小厨师。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北京市政路桥大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于7月13号正式运营，这是北京市第一座正式规划建设、手续齐全的建筑垃圾处置厂，年处理能力达到100万吨，也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建筑垃圾处置厂。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运营第一个月在这里处理的建筑垃圾仅有3万多吨，远远低于预期的数量。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吃不饱、相关优惠政策没有落地等因素，让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叫好不叫座。在大兴区庞各庄桥东侧的一座现代化厂房，建筑垃圾在这里焕发了新生。经过分拣、破碎、筛分等一系列工序，建筑垃圾先是成为再生骨料，如果经过资源化处置，加入其他建材成分进行配比，再生骨料就变成了再生混凝土、再生砂浆和再生预制构件。项目负责人介绍，处置厂项目运营后，不仅能消化大兴丰台西部区域的建筑垃圾，还能承担通州西部区域的建筑垃圾处置任务。 2011年，北京出台了全面推进建筑垃圾综合管理循环利用工作意见，此后又推出了相关规划方案。北京先期规划建设6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分别位于大兴、房山、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大兴处置厂就是其中最早规划的一座， 石景山首钢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是另一家建筑完毕并且投产的项目。大兴处置厂第一个月就没吃饱，负责人表示料源一直短缺，石景山的项目运营了2年半也一直空肚子，原本每年能处理大约100万吨建筑垃圾，而2016年全年只处理了21万吨。项目负责人说，按照文件，建筑垃圾产生方要给建筑垃圾处置方每吨30元钱的处置费，但由于强制性不高，产生建筑垃圾的企业往往会另找费用更低的消纳厂填埋，或者干脆偷偷非法倾倒。 数据显示，全北京每年产生4000万吨到5000万吨的建筑垃圾。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表示，建筑垃圾处置厂应该有大作为，但是市场对他们生产的再生产品认可度不高，让企业雪上加霜。在大兴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展厅，各种大小的再生骨料装在瓶瓶罐罐中。日前，房山区顾巴路大修就第一次用上了这里生产的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但是事实上，多数施工单位怕担风险，都更习惯使用天然骨料，对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接受程度不高。建筑垃圾处置厂甚至赔本赚吆喝，用低于天然骨料的定价来兜售自家产品。王维平说，再生建材行业没有法律法规，也没有标准，一些企业的技术水平也无法支撑设备工业化运转，产品自然难以走向市场。政府部门需要制定多方面的制度，对处置厂的选址、建设、管理、环保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划并且约束，同样也需要保障其经济利益。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刘思慧建议，应该尽快参照国家针对循环经济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在土地优惠、资金补助、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电力优先等层面出台可操作的具体方案，促成已经规划多年的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建成投产。王维平表示，按照国际发达国家经验，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厂从吃不饱到吃饱，从亏损到盈利，往往需要经历数年时间的过程。按照本市十三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北京还要在丰台、房山、海淀、朝阳分别规划一处处理基地，力争使本市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率达到85%，资源化处置能力提升到800万吨。相关部门正在对消纳费缴纳具体流程进行研究，制定细则。同时，市政工程优先采购建筑垃圾资源化产品的政策正在研究制定。 本台消息，夏末秋初季节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辖区的各家肠道门诊又一次迎来了就诊的高峰期。8月10号，记者跟随大兴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的卫生监督员们对全区肠道部门进行了专项监督检查。在大兴区人民医院的急诊楼一楼大厅分诊台前，面对着疑似肠道疾病患者的问询，护士与志愿者第一时间告知了肠道门诊的位置。卫生监督员侯志斌告诉记者，医院在相对独立的区域设立专门诊室治疗腹泻患者，要与普通门诊隔离，应该有醒目的标志。在专项监督中，卫生监督员们进行了实地查看，问询了门诊医生，查阅了记录手册，重点监督检查了肠道门诊的设置、消毒隔离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医疗废物管理。 卫生监督员告诉记者，从检查情况来看，大兴区人民医院做到了预检分诊处有医护人员在岗，能引导腹泻病人到肠道门诊就诊，肠道门诊标志明显、登记规范，配有有资质的专兼职的医护人员，能够对就诊腹泻病人进行登记，有专用的厕所和隔离区域，并且按照规定配置了消毒剂，医疗废物能够定时统一集中回收处置。卫生监督员同时提醒广大居民，夏秋季节温度高，饮食饮水需注意卫生，一旦发生不明原因的腹痛腹泻症状，先到设有肠道门诊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排查，遵照医生的指导进行治疗。 本台消息，走去楼下看电影。上周日，卡尔百利社区一改往日的安静，变得异常热闹。 一场露天电影在小区北广场放映，吸引了社区男女老少上百位居民走出家门欣赏精彩的电影。当天天空刚擦了点灰，广场上已经聚满了前来看电影的人。此时工作人员已经将幕布挂好，只等时间一到就开始放映。为了让观影过程更舒适，不少居民都自备了小凳子小椅子，提前到场占位置，做好了观影持久战的准备。晚上7点电影正式开始，当天放映的是动漫电影《神偷奶爸2》。这部电影十分符合小朋友们的口味，影片中时而活泼可爱时而调皮捣蛋的小黄人惹得孩子们不时哈哈大笑，一旁的家长们也被感染，一边为孩子们扇着扇子驱赶蚊蝇，一边开心地笑出声音来，愉悦的氛围让人暂时忘却了夏季的炎热。 每年一到夏天，卡尔百利社区都会联合物业公司给居民放电影，帮居民消夏纳凉。社区工作人员说，这不是天热吗，大家都会出来乘凉，我们就想着给居民们的生活加点料，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让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值得一提的是，当天观影的除了本小区居民外，还吸引了不少其他小区的居民。一位来自周边小区的居民说，记忆里还是很小的时候，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了，都会连续放几场露天电影，长大了就再没见过。这不，今天就来再感受感受，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这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真的不错。 本台消息，整理图书室争当小小志愿者。这个假期，为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各社区居委会纷纷准备了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近日，天花园2里的孩子们就通过社区与美食来了场甜蜜邂逅。活动当天，孩子们满怀兴奋的心情来到社区附近的一家披萨店，在店员的指挥下换好工作服，戴上工作帽，摇身变成了一名披萨小厨师。随后培训老师为孩子们详细讲解了披萨的做法，首先揉面，然后用双手将面团摊平，再加入酱料。在披萨制作小课堂上，孩子们专心致志地听讲，认真看老师的操作手法，生怕错过了一个制作细节。 讲解完毕后，小朋友们正式开启了工作模式。只见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来回摆弄着面团，严格按照老师教授的方法完成每一个步骤的制作流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赶紧向老师提问，老师一边解答孩子们的问题，一边用手机拍照帮他们记录下这个时刻。最后孩子们把制作好的披萨半成品送进烤箱，十几分钟后，一个完整的披萨作品就呈现在孩子们面前。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劳动成果，孩子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本台消息，8月7号0点左右，黄村站派出所接到报警，京九上行线有两名男子出现在铁轨间，造成一趟列车临时停车。接警后，民警将两名男子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经调查，两名男子是赵某和他的同学邢某，当天两人相约喝酒。酒后赵某与妻子发生争执，并且吵起架来，后来赵某产生了轻生念头，翻进铁路防护网准备卧轨自杀。见同学真的要轻生，邢某也跟随翻进铁路防护网进行劝阻。 了解情况后，民警对二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赵邢二人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治安罚款200元。随后民警对准备自杀的赵某进行心理疏导，并且通知他妻子来派出所化解矛盾，最终夫妻二人抱头痛哭。赵某说后悔差一点儿酿成一场悲剧。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旧厂房变身综合体育城，1万平米的单体建筑内，一座旧工厂变成了综合运动城，道庆运动中心正在成为南城全民健身的好地方。市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一站式体验和游乐，12项体育项目组成了这个综合运动城， 包括篮球、蹦床、自由搏击、攀岩、多米诺骨牌、室内滑雪练习场等等。目前还有更多的运动项目准备入驻。走进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这片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人群聚集，厂房林立，装修一新的棕色建筑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道静运动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这座旧工厂里到处是轰隆隆的生产制造声音，低端产业腾退以后，这座工业时代的遗产焕发了新的生机，飘荡着百姓的欢声笑语，崛起的是新兴的体育产业。 旧工厂的变身还得从基地规划说起，一边通过腾笼换鸟方式及时腾退不符合园区产业方向的老旧企业，实现土地的再利用，另一边通过筑巢引凤方式将潜力型小企业引入标准厂房。此外，通过提升土地规划指标形式，增加建筑规模，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一套有利有效的组合拳打下来，园区土地的利用强度、投资强度、产出额得到较大幅度提升。比起旧厂房，综合运动城打造了健康的环境，场馆利用德国双向新风系统，环保健康，外体墙增设环保保温墙面，室内采用空气源进行供暖和降温，室内常年恒温，配套使用新风系统和绿色植物，保障室内环境健康 PM2.5 低于国家标准。另外，场馆配有智能管理系统，进行健康数据管理，提供健康运动指导，让运动真正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和生活方式。 生物医药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道静中心不但建设改造了旧厂房，给老百姓一个健康的运动环境，周边的学校、企事业单位都将从中受益，填补了大兴生物药基地运动中心的空白。家住附近的学生说，只需要花上几十元，疯玩一天不重样。12个新潮的体育项目让这个地方成为大兴新城配套文化健康品牌的闪亮明星。12个体育项目中，3000平米的蹦床运动最受欢迎，仅仅一周的时间就接待了7000多名游客。道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上百张蹦床不仅满足了市民的运动需求，其中的餐饮区、娱乐区、派对房让这项运动充满了时尚元素。娱乐区又分为20个区域，包括自由弹跳区、高空飞翔区、躲避球区、蹦床篮球区、攀岩区等等。负责人说，在选址的开始就融入了安全性、娱乐性、竞技性、舒适性4大用户需求，目的就是为用户带来国外新潮的运动体验。在蹦床观看区，一位家长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孩子身上，特地周末带着孩子过来体验这种运动，培养孩子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和技能，让孩子更好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项目入驻，使得这座旧工厂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综合运动城。运动中心拥有 A 级枫木地板篮球场6块，将来市民有机会在这里见到 NBA 球员、CBA 球员参与的球星见面会。道静运动中心同时配备有运动主题咖啡厅、运动酒吧、意大利餐厅等，让运动与美食两不误。常来这儿运动的张磊说，这座运动中心有着别处不同的氛围，运动累了可以在体育主题咖啡厅喝一杯咖啡，中午也可以在餐饮店就餐，享受一整天休闲生活。生物医药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运动中心的出现将弥补这片区域的配套设施的短缺，成为南城地区一座闪亮的体育文化坐标。基地正在转型升级，盘活闲置厂房，引进高精尖产业业态，全面整理企业现有厂房资源，将低效空间转型升级。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近年来呢，新区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经济的发展带来全新的风貌，而文化的发展则带来幸福的生活。 本台记者报道， 美丽的花裙在多彩的月季花丛中绚丽绽放，优雅的芭蕾舞者在花朵的映衬下翩翩起舞。近日由歌舞、独唱、京剧等六个节目组成的特色表演，拉开了多彩大兴、魅力绽放、群众文化风尚季暨群众文艺大赛的帷幕。大兴区将搭建专业舞台，寻找并打造出草根中的明星。开幕式当中，来自大兴区的精品节目以及专业团队的表演，给在场的区内文化组织者带来了更多的鼓舞和灵感。 是那个青人店店的叫张海燕，文伟在这么热的天能给我们能带来这么好的节目，我们也非常的高兴。你看我们现场的这些各个乡镇过来的这些文艺骨干啊，没有嫌热，真是看得非常的那个入神。觉得这次启动式呢，也能丰富我们就是各乡镇的这个文化活动。就是刚才介绍哈，分了几个点位，然后系列活动哈，我觉得能促进我们各乡镇的一些各方面的这个文化活动。 我们也是搞文艺的，我们是西红门管乐团的。 啊，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怎么样啊？ 挺好的，意义很深远。 没错，而且 能促进大兴的文化文艺活动。 我们用歌声和舞蹈抒发着 大 的方法。 第二，节目很好，节目有水平。 啊，我是来的西红门那个合唱团的，我叫妙林。我觉得今天办的这个活动办得特别好，特别我们这老年人呀都喜欢这样的活动，来观看观看，学习学习。我们也经常跳广场舞呀什么的，这一次我们来观看了，有特大的启发，有特大的高兴，特别高兴。今后呢，我们一定相应我们政府的号召，多参加这样的活动来学习。也祝我们的大兴的文化呢更加美好。 据了解，作为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和南海子文化活动季的重要内容，这次活动将围绕歌唱北京、舞动北京、意韵北京、戏剧北京四大板块，开展以歌曲、舞蹈、曲艺、戏曲为主要形式的文化活动。活动不设门槛，区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人员、大中院校在校学生、教职人员、各村社群众等都可以报名参加。活动秉承着公益和谐的宗旨和群众演、演群众、演给群众看的原则，将充分挖掘群众文艺作品当中的精品。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小动物们的守护者——动物园保育员。许多人认为动物园保育员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动物在一起，而且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动物喂食，很轻松，是这样吗？记者早上9:45来到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准备采访保育员程雪颖。程雪颖今年31岁，照顾育幼中心的动物已经7个年头了。她说，育幼室需要24小时有人值守，保育员分别值早班和晚班。小程今天是早班，早班保育员8点前就要到达育幼室，与前一天的晚班保育员进行交接。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小动物们免疫力较低，必须保证育幼室内的环境干净整洁。紧接着就是给小家伙们准备伙食，育幼室内的小动物需要少食多餐，每隔2到3个小时就要投喂一次。要管理好这些动物，不仅是喂饱它们，还需要仔细观察它们，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如果出现异常就要进行特殊照顾。 黑猩猩、金丝猴、非洲狮、东北虎、小熊猫、小浣熊是育幼室里的所有成员。说起这些小动物，金丝猴四喜和小黑猩猩科一算是让小程最花心思的。四喜是育幼室里比较体弱多病的小家伙，2015年4月出生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第二天由于猴妈妈的身体原因不能再进行母乳喂养了，就被带到了育幼室。经常生病，每次生病我都24小时陪伴着，几乎没合眼。黑猩猩科一是早产儿，体重比较轻，送来第一个月是危险期，经常发烧，呼吸不稳定。我喂养的动物品种多，经验也多，就一直在岗，在育幼室里待了3天4晚，一共才睡了10几个小时。小程说， 作为保育园的小城，几乎没有休息天。说起孩子，小城有些泪目。他说，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孩子把下巴磕了，挺严重的，去医院缝了好几针。从送医院到治疗，我都没有陪伴在孩子身边。小城抿了抿鼻子，接着说，我因为工作忙，实在走不开，过了一周才腾出时间陪了他一天。小城家里人从来没有因此劝说他停止做保育员工作，反而因为他喜欢这份工作，给予他支持。他说，孩子小的时候是家里人帮忙带，现在上全托的幼儿园，每天下午我6点下班就去接他，让他在幼儿园多等我一会儿。家人都说，人这一生做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要是喜欢这份工作就一定要坚持，生活上还有我们。是小城家人们的支持与肯定才让他坚持到今天，小城很感激家人们的理解与包容。 采访过程中，金丝猴四喜抱住小城一直哼哼，小城看了看手表，问他是不是饿了，然后起身去给四喜拿食物。小城笑着对记者说，四喜最爱的水果就是桃子、葡萄、苹果，最不爱吃的是香蕉。吃完桃子的小四喜顺势地躺在桌上，小城笑了笑，很自然地给他揉肚子。四喜从小吃的母乳太少，消化系统一直不好，每次喂食后都要给他按摩肚子，这样才不会拉肚子。借着给四喜按摩的机会，小城把四喜的身体状态都检查了一遍，手掌没有受伤，牙齿有没有露头。他告诉记者，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每只宝宝的性情也相差很远，他们也会撒娇吃醋，四喜就会和柯一争宠，因为柯一还小，排便排尿还需要人照顾，我只要抱着柯一，四喜就会不高兴，有的时候还会生气摔东西。灵长类的动物都聪明活泼好动，和他们相处需要斗智斗勇。由于四喜现在是育幼室里的小明星，会与游客接触互动，有时可能会抢走小朋友手里的食物，可能会吓到或者抓伤小朋友，就需要小城来引导他。小城介绍说，他不听话，我就把他放到笼子里或者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安静地反思。 金丝猴四喜环抱在小城的胸前，手掌拉扯了一下小城的工服衣领。记者能看到，小城脖子下方接近锁骨的地方有细小的抓痕，小城的手背和手臂上也有一些细小的抓痕，有的还略微泛红，像是最近刚受的伤。小城告诉记者，这些伤痕是最近一次带四喜和游客互动时，四喜从远处跳到他身上时，把脖子和手臂都抓破的。被抓伤后，小城在第一时间用碘酒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由于保育室里都是些淘气的小家伙，被抓伤咬伤是常事，他们并不是有意要挠保育员。灵长类动物都喜欢上树，有的时候他们从高处往下蹦到保育员怀里就会有抓伤。为了他们的安全，小城这样的保育员们是严禁佩戴饰品上班的。保育员们6个月就要接受一次疫苗接种，如果有被咬伤必须打破伤风针。 小城说，等四喜3岁就会给他断奶，帮助他找一只同龄的小猴，让他们培养感情，然后回归到猴群中。小城照顾大的很多动物现在都回归到群体中，比如上个月还去看望过的赤猴。因为动物都是通过嗅觉和听觉来识别的，每次我去他们都会认出我。刚从育幼室放归群体中，小城会经常去看望。说起半年后四喜会回归猴群，小城又有些泪目。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一定会常去看他。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贾跃播音，王小鹏编辑。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